OK， 我们先一起祷告。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是第55问。OK， 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你的儿女。你儿女时常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不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忘记我们的身份。这身份其中之一就是我们领受了恩典，而且是领受最大恩典的人。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主日学的时候教导我们如何数算恩典，因为这不外乎就是认知我们的身份。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第55问我们还是念一次好了。 有什么东西可阻止我们过度渴望世界的事物？我们爱我们天上的父，确认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且赏赐他的儿女，就不过度渴望世上的事物。 第55问就代表我们已经进到新望爱系列的最后一个段落。也就是如果是以实践来解释爱，第55问就是在讲我们如何守第十诫命来表达我们的爱，来爱。第十诫命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对不起，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Sorry Carol， 我的中文有的时候会有点障碍，会觉得有点好笑。OK， 出埃及记在 Deuteronomy 第5章也有重复，这基本上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可贪恋，不可贪婪，do not covet。所以我们要如何守这个诫命？这个是这是。第55问，其实 Mark Jones 写的方式是他其实有负面和正面都在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 prevent us， 可以阻止我们过度渴望世界的事？这是一个负面，要阻止过度渴望世界的事，但是答案却是正面的，你要爱上帝就可以过度渴望世界的事物。 OK， 我们先读一段经文好了，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6章，如果有圣经请大家翻开。我们从第6节念到第8节好了，有谁可以帮我们念？念大声一点。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节到第8节。 我来念吧。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这段经文应该是大家也蛮熟悉的。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是我怀疑我自己会时常忘记这个，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思想一下，我们等一下可能还会再回到这段经文。但是我们首要了解是，我们都会说上帝是赐予我们恩典的上帝，但是我们要明白上帝在这个世界上面所赐予我们的恩典其实是超过了我们在世所需。这对在21世纪处在台湾环境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我们时常忘记是如此。尤其以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活在台湾或者在美国或者在北美是史无前例的丰盛。 OK， 你不需要担心你今天晚上，你不需要担心吃什么，你每天可以洗澡，有床可以睡，然后你的衣服是每天早上起来你要选我到底要穿哪一件衣服。所以我们的丰盛真的是史无前例，就是超过我们在世所需的。而且上帝是慷慨的上帝，他不只是单单给我们民生日用品，他不是给我们三套衣服然后每天轮流洗。他不是只是叫我们能够填得饱肚子，他给我们远远超过的是我们的需用品。而我们也要认知我们是罪人，我们应该得到的，我们 rightful reward， 我们正确应该得到的功效或者赏赐是死，在这个基础之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信徒一个很明确的分水岭。一个基督徒从这个角面来，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知道所有一切的都是从上面来的，都不是我们配得的。但是如果你跟一个还没有领受基督，还没有被赐予信心，还没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的人来说，就是你应该要知足，因为你唯一配得的是死，是惩罚。这对一般人来说是非常荒谬的，他会认为说，如果你的上帝是真的，为什么他会这么的对我这么的残酷，对世界这么的不公平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必须认知，我们是罪人，我们不再有权要这些一切的好的礼物，从上面来的，雅各所说的，而这些礼物却的确是凭着恩典赐予我们。而我们既然是人，就需要依赖上帝。这个跟之前在这堂课里面有讲到的，这是关于 anthropology， 关于人论，关于基督徒如何认识到底什么是人。我们之前所讲过，上帝创造人，创造亚当，人的定义之一就是需要依赖上帝。Okay， 这个当然在19世纪 Schleiermacher 把这个概念有一点过分的不是，我会觉得过分的发挥，变成另外一种神学，那个是题外话。但是我们既然是人，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定义上就是要依赖上帝，依靠上帝，或者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上帝创造了人，吹了一口气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有灵的生命，我们定义上就是要依靠圣灵。亚当的问题就是他没有依靠圣灵，第二个亚当有依靠圣灵。OK， 上帝创造人就是要我们依靠他，依靠他的圣灵。我们是人就有其需求，或者有其需求就是人的定义。所以西方的美国的那种概念，就是 individualism 那种 independent spirit， 就是我们都要靠自己，就是这个好像是一个非常 absolute 的一个 value， 一个很绝对的，这是我们应该每个人的定义上的，并不符合圣经。OK， because we're made to be dependent， 我们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要依靠，但是依靠的对象是什么？我们人就是有其需求，虽然我们不再有权向要求上帝赐我们福气，但是我们却期望上帝赐予我们祝福，包括物质上的祝福。这就是跟之前我们讲到的那个 reward， 期待上帝的赏赐是有关系的，并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我们相信他是一位蛮有怜悯、乐意施惠给人、慷慨的上帝。对，这是一些最基本的预设，基督徒应该有的。所以 Mark Jones 会说，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是 life on the knife's edge， 在刀锋上游走的生命。在关乎这个议题，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的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尤其可能在洪恩堂这样子的教会会有一种倾向，我们要的太少啊！不要不要，我们不讲，不要讲赏赐，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或者说另外一种方式，在哥罗西书之前讲到，有提到哥罗西书的人面对的问题，就是也许看到世上的贪婪无厌，看到世上的这些物质上的这些东西，觉得我要对付这些东西，就必须要追求严谨的禁欲主义生活 （asceticism）， 禁欲主义苦行修行。OK， 禁欲主义生活其实就是否认上帝。的确在他的恩典之中，不是我们配得，但是却是在他的恩典之中乐意赐福给上帝的子民。我要禁掉这些，就觉得好像我可以守第十诫命，或者我可以追求一个更属灵的生活还是什么，忘记了所有一切好处都是从上面赐来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在他没有改变，没有改变的影子。 OK， 或者哥罗西 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四章，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领受的，你有什么好夸的，都是上面来的，没有例外。我如果说一个人要追求严谨的这种禁欲生活，就是刻苦己心的这种禁欲生活，苦行修行，我就是不要，我要禁掉这一切的，最终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这些你是在这里用，好像你肉体上面的欲望，用肉体的方式，好像很属灵，可是你还是用肉体的方式来致死肉体里面的罪。所以哥罗西书那边保罗会说，你们是与基督同死了，你们已经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了，为什么活着还像世俗中活着？你注意他说是世俗中活着，他这边并不是讲你们为什么还那么贪钱，你们为什么还这么的贪恋世上的名誉身份地位，反而是相反，他们在世上活着的表现的方法是怎么样，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吃不可尝等等的归类。他说那些都是照人或者照肉体所吩咐教导，不是属灵的。他说这一切正用的时候都败坏了， It's useless， 没有用，使人徒有智慧之名。 我现在念的是，你们知道 我有把那个列出来，哥罗西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这是我们的教会之中，特别是近前的洪恩堂这类的教会，时常人的罪是从这个发现出来的。自表谦卑，刻苦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面是毫无功效的，因为这些情欲是肉体的罪，可是那个真正的问题是发自于你内心的，你没有办法靠着约束你的这些欲望，肉体的欲望来真的致死这个罪。而我们也要认知 desire 欲望本身不是罪，大家对这个有问题吗？但是我们必须问，什么是我们欲望的对象？我们欲望的内容和对象，等一下我们可能会再讨论这个。第十诫命其实就是叫我们带回第一诫命，而这个概念应该非常的清楚。Covet， 保罗说那个就是 idolatry， 就是偶像崇拜；贪恋、贪婪就是偶像崇拜。第一诫命，你不可有别的上帝，你不可偶像崇拜，你只有一位真神。第十诫命其实就是第一诫命。我们要如何守第一诫命？你要如何守第十诫命？你守第十诫命就守第一诫命，你守第一诫命，你必然会守第十诫命。OK， 所以回到何为我们心所爱的《生命记》五章之后，我们的主会重复这段经文，跟法利赛人对话的时候，除了主我们的神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心爱耶和华你的上帝。 What does that mean? 这什么意思？你要尽，你要以全你的 body and soul， 你的身体和灵魂爱主你的上帝，什么意思？ You know， 我们讲很多讲那个主导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之前就是愿不是我的国在地上，愿不是我的旨意行在地上。你没有任何空间，你不可以又拜，你不可以服侍两位主，你服侍一位主，定义上你就没有空间服侍另外一位主。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就表示你没有任何其他的空间 desire 欲望爱其他的东西，你所有的 desire 都是被 water，被这一个爱，爱主你的上帝来 order， 来有其次序，有其先后，先后次序。Love God and love your neighbor， 所有先知和律法道理的总纲就在这两条诫命。Think about that。如果你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你说其他的 desire 一定是被这个爱所 order， 被他整理，被他有前后次序。 或者换另外一个方式，父母们，你们可以，你对儿女的爱，你全部所有的 desire 会 subsume， 会被你对父母的爱啊，对儿女的爱来 water。 你可以 sacrifice 你之前所爱的东西，有了孩子之后，你的爱会不一样。OK， 所以父母们，其实父母的爱不是最终极的爱，父母的爱是教导你要如何爱你的上帝，包括你对儿女的爱，所以也是最终，如果你不尽心做父母的，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最终你对儿女的爱会变成 idolatry， 会变成偶像崇拜。夫妻之间也是如此。 OK， 游走在刀锋上的生命，我们要的不是太多就是太少，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的想法，贪婪、贪心 covetousness 会带我们下地狱，非常严重的罪。再回到刚才，如果我们看到贪婪、贪心其实就是 idolatry， 这个罪之严重性应该不会让我们有所意外。亚干、亚哈和耶洗别想要为了贪婪 right 要隔壁人的葡萄园，然后到最后就是谋杀，然后他的下场是什么？你在哪里死掉，那个狗会去舔你的血。这是表的下场，非常严重的罪。很有趣，我们看到新约使徒行传，新约啊，这个不是讲律法，是上帝是蛮有恩典的上帝。哇、well, ，no， 两个人说谎，马上就被治死。OK， 使徒行传第五章。所以我们要认真的看待贪婪这个罪，因为贪婪其实就是不爱上帝，而也就是。贪心这个罪叫保罗他认知自己的罪性，在罗马书第七章是 notoriously difficult text， 很著名，很难就是大家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其中一个应该让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当保罗开始讲罪的时候，他会犯罪，他什么例子没有讲，不是讲杀人，不是讲奸淫，他是讲什么？贪心 ，Why？ 贪心叫使徒保罗认知他自己的罪性，而且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在我们的处境中，每个人都犯这个罪，每一个人都犯这个罪。牧师、传道人、高阿丹，每个人都犯这个罪，他并不偏待人。OK， 他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尤其在我们的这个丰盛的环境之中，这个丰盛是其中为什么我们现在的21世纪的西方世界或者像我们台湾的社会会这么的丰盛，因为所有的文化、所有的社会、所有的都 build up 这个 desire， 你需要多总是不够， no， 你需要更多。手机一年你要不只是要更新，你要换另一个手机，然后所有的大众的广告告诉你的就是 more more more， 越多越多越多，更新更新更新，永远不够 right。 而且我们周遭也有很多好朋友，譬如说你随便提哦哦，我对机械表很有兴趣，然后当天晚上就会你的好朋友就会寄来很多讯息告诉你说啊，这个机械表很棒，哪个机械表很棒，你可以去找找看，你再不找就找不到了。 OK， 损友 OK， 我们周遭都有人互相的，因为我自己想要一个东西，所以我也去劝我的朋友要这个东西，如果他有的话，我自己有，也就合理化了。所以贪婪的心 在我们的处境之中并不是一件坏事 right？ 所以在这个处境之中，我们时常不明白这个世界是非常的努力告诉我们需要这个需要那个，我们的价值就由我们 acquire 的东西，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建立起来。你的 iPhone 是不是 最新的一集，你开什么车，你住哪里等等等等，你穿的衣服，我们总是觉得不够而需要更多。所以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学习，你不需要警告他什么是贪心。 Mark Jones 说他们只要看到广告板，读到传单，他们自然就要就要，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会说他们看电视，现在只要他们有手机，讯息就是你要要要要要 And you should have it， 你应该要有这些东西，你为什么没有，你父母为什么不给你？所以可以说在我们的处境之下，贪心是天生从小的第二天性 secondary nature。 而且这个罪它本身，罪的本身就是贪婪无厌，不管是什么罪它总是要更多，你犯一次总是不够。贪婪这个罪又有很多方式的呈现。OK， 伊索寓言讲到一个很贪心的人，他Zeus 宙斯神跟他讲说，我要赐给你什么都可以，你可以向我要什么，不过我所赐给你的，你的邻居会得到两倍。你们谁听过这个故事？ He can ask any， 他可以要任何东西，要什么都可以，他要世界我可以给你，可是你的你会得到这些，可是你的邻居会得到两倍。You know what he asked？ 你知道他问他要什么？他说：“你挖掉我一颗眼睛，这是我要的。”贪心。另外一种呈现方法就是看不得别人好。Okay. 或者，前几天我跟小玉在散步的时候，那个。我说哦，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新闻，我没有去读，就是有一你知道那个婚姻专栏，就是有人会婚姻中有问题，人家会写到 newspaper 里面，然后他们就会说啊，我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我先生是这样？为什么我太太是这样？然后就有婚姻的专家给你一些忠告。那这位妻子她的问题就是，他们在 travel 的时候，他们在坐飞机的时候，他的先生应该是生意人或者什么，所以他有很多那个 upgrade points， 有很多可以升级的。他说他先生每次升级到头等舱或者商务舱，就一个人，可能只有，然后总是他先生去做。那他说他先生觉得这个是非常理所当然的。那我没有点进去，然后我在想那先生可能认为说我平常就真的很辛苦，这是我工作赚来的。然后他太太就觉得心里非常的不满，然后我就跟小玉讲说：“哎，这很有趣。”然后说：“啊，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太了解这种心情了，我知道为什么这个太太为什么会抱怨。”然后我就说 ：“OK， 那你呢？”然后小玉说：“我会跟航空公司讲说，不要，我们两个都不要，我们都坐经济舱。你看人的心是多么的邪恶，这种方法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贪心。”OK， 所以正是因为它有这样子多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必须认真看待这个罪，我们必须以暴制暴，致死这个贪婪。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因为严重的后果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认真甚至 violently 暴力的对付这个罪，必须要把它致死。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们若不对付这个罪，贪婪会送我们进到地狱里。第十诫命其实就是对付的是偶像崇拜。 The object of your desire， 你欲望渴望的对象是什么？凡没有以全心全力全心全意爱主你的上帝的那个爱来管理整理次序的这些 desire， 都是偶像崇拜，定义上就是偶像崇拜。这也是那个 Tim Keller 牧师非常时常会讲到的。 甚至你对妻子的 Jacob 对Rachel 的爱，到最后是偶像崇拜。因为雅各对拉结的爱是超过他爱上帝，那就变成偶像崇拜。Okay, 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OK, 我们总是需要贪恋的对象，所以讲到这个大家应该不会觉得太奇怪。讲到何为人，上帝创造人，欲望本身不是罪，而我们贪恋我们渴慕的对象不是上帝就是偶像。我们需要渴慕上帝才不会贪恋地上的食物。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会讲到传道人会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把最好的给上帝？我们有没有，我觉得这些 it's useless, 去讲这些其实都没有用。 Yeah, 我因为你真的要讲的是什么？那 if it's a, 如果他真的问题是 affection, 是你的情操，你所爱的，你真正要的是什么？你真正要的是给他将上帝呈现出来，传讲一位上帝，是让他知道这位上帝是我必须要全心全意全力全心爱他的上帝。光是讲说你有没有把最好的给上帝，那些到最后都是就是律法主义。你可以可能戳一个人的心，扎他的心扎一段时间，可是你没有 present, 你把这些东西讲，可是你没有 present 一个 object of desire, 一个欲望的对象，是让他觉得说，让他认知说他是值得我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的。那么讲那些东西其实到最后都是没有什么作用。所以我们如何致死这个罪，就像其他任何的罪，我们必须忠实的用上帝，尤其在改革中长老会里面，恩典的媒介，我们相信恩典的媒介，我们也认真看待恩典的媒介是有其效力的。我们认真看待，因为我们相信这是上帝在他的旨意中赐给他在地上圣徒使用的。若我们不使用恩典的媒介，你就领受不到恩典，就这么简单。不是因为你赚得，不是因为你使用恩典的媒介你就配得这工价，而是这是上帝在他的恩典之中要他的教会，要他的肢体使用的，包括祷告、读经、团契、集体敬拜 corporate worship。 为什么集体敬拜这么重要？因为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It's not an option, 不是我可以自己留在家里看视讯。如果圣经是教导我们，我们是聚在 physically 聚在一个地方，一起听到，一起敬拜，一起赞美，那么我们就必须上帝用这个是有其，我们不应该想很多奇奇怪怪其他的方法，想要 circumvent, 想要绕过这个上帝所赐给我们恩典媒介，还以为我们是守上帝的律法。教会的惩戒，我们是不是认真看待？这是恩典 discipline, 这是对弟兄姐妹的恩典，不施行惩戒就是夺取他的恩典，更不要说是剥夺了基督和他教会的荣耀。西敏信仰告白30章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是不是认真看待这一切恩典的媒介？你要如何致死罪？你不是刻苦己心靠着自己的想法，使用上帝恩典的媒介，祷告、读经、听到、默想上帝的话语、团契。但我们不只是负面的对付罪，也必须要正面认知上帝所赐予我们的恩典， right? 这刚刚讲到了，所有的恩典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面来的，它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段经文其实几个礼拜前我们在新庄团契有讨论到这个，跟有一个教义叫做上帝的不动情性 impassible, 不受情感影响的教义。现在的教会很少讲，甚至 神学院都很少讲。这个不受情感影响，这个教义当然就是跟上帝的 immutability 是连在一起的，上帝不可动性。我们在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就看到，我们必须要坚持上帝的这个 impassible 教义，上帝是不受情感影响的教义。 Why？ 不是现代的神学家所理解，你这样子把上帝变成一个很冷的跟人没有互动的关系的上帝，跟好像就是一个希腊哲学抽象的概念。 OK No， 那不是正统神学家所讲的 impassibility。 impassibility 讲的就是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因为他没有改变，因为他没有转动的影儿。马拉基书三章六节，因为我耶和华上帝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的后代才有得救的盼望。同样的，因为他是不改变的，所以他将赏赐赐给我们，我们才领受恩典。因为他是爱，爱到丰盛的一个程度，他的爱没有办法再增加，也不可能再减少。这个就是 impassible God， 不是一个冷冷的不会动的上帝。他爱到全备一个程度，他的爱不可能再增加了。这个是我们的上帝，这也是雅各书一章十七节的上帝。也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盼望他会赐给我们美善的恩赐，他会赐给我们全备的赏赐。如果他会改变的话，我们一点盼望都没有。他看到我们说，你今天这样的表现，我干嘛要给你这个？ OK。上帝是赐恩的上帝，是 gracious God。 我们会把这个话挂在嘴上，但是他如何赐恩，在团契里面大家分享彼此鼓励，上帝是赐恩的，他必赐恩典给我们。在讲道也讲这个， FB 的分享也是，我们讲的那么多大家都会讲，但是他到底如何赐恩。所以在这堂课一段我们强调的就是，当我们说上帝是爱，上帝是慈悲，上帝是赐恩，你不能只讲这个，你必须要知道他如何具体的赐恩给我们，他如何爱我们。我们要如何评估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否足够？因为你时常听到上帝必是赐恩的上帝，背后所代表出来就是他赐给我们的恩典还不够，但是我们相信他是赐恩的，所以我们还要求，就是那个我们刚刚一开始的那个预设立场，就是不知道上帝已经把全部全备的恩典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总是那个呼喊说上帝是赐恩的上帝，上帝是恩典的上帝，那背后的期望就是他还要再加给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评估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回到经文嘛， right？ 我有印出来腓立比书那边，保罗讲腓立比书大家都很熟悉，喜乐和知足， right？ So Paul say， 保罗会说，我的上帝必按照他荣耀的丰富，四章十九节，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求的都充足。我们相信这个吗？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既然这个是上帝的应许，我们就应该按照这个应许求。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我们必须求。Right？ 求这个东西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的媒介。祷告，你不求你就得不到。不是因为你求就是你的，你做了这个功你就赚得这个工价，而是这是上帝他要你领取恩典的方式。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忠实的评估到底是我们，到底什么是我们所需用的？ What is enough？ 什么是够？我们不能够只单单的依赖我们的 desire， 我们的渴望，我们的标准， right？ 因为认知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怎么评估？我们还是回到看到上帝他怎么赐恩给我们，上帝他怎么赐恩给我们？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基于这个，基于这个真理，基于这个事实，我们的主可以再要求我们，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 Why？ 为什么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的为主，因为主曾经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希伯来书13:5-6。然后以赛亚书，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是你的上帝，你是我的子民。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大家都熟悉这段经文，这些经文我今天念出来的，彼得前书5:17，你们不要担心，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丢给神，因为什么？因为他顾念你。 Well, how does he 顾念？他怎么顾念我们？希伯来书13，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他怎么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这个应许是我们的应许，可是对他的儿子，他有领受这个应许吗？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客西马尼的时候，我们的主惧不惧怕？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在十字架上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必须认真看待那一段经文，我们必须认真看待那个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 cry of dereliction， 被离弃的呼喊。这就是上帝如何将恩典赐给我们，非常的具体。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没有这个保证，因为他没有这个保证，我们就有这个保证。 See， 你要认真的思想我们的主是怎么爱我们，你要认真的看待罗马书8:32，这样你才可以遵守第十诫命。而我们必须问，这样的上帝满足我们吗？还是我们总是要还要更多？我们渴望这样的上帝儿子吗？这是他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在这个架构之下，我们就不会再觉得腓立比书是很奇怪的经文，好像只有保罗这种属灵特殊的超人才会讲出来的。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要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们要知足，因为我要学会怎么知足。我知道怎样卑贱，也知道怎样丰盛饱足，饥饿有余，缺乏我都得到了秘诀。我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因为 NBA 的明星把这个，我很喜欢 Stephen Curry， 他把这个，还是 Jeremy Lin， 我忘记了，把这个写在他的脚上。 What does it mean？ 我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要看他上面一节，凡事都能做，人不能做的就是在缺乏之中知足。他怎么样在缺乏之中知足？接着他会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 How strange， 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个概念。因为对保罗来说，他已经得到那最好的 ，right？ 我已经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他丢弃万事，当作粪土。粪土翻译的非常好 ，scubalon， 希腊文就是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这些如果 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守第十诫命，对我们来说不要是口号，你必须认识你的主，你必须思念他，你必须爱他，否则你一定会爱其他的偶像。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我应该说要，我要想一些问题来问大家，或者有个什么感想？我们今天还有五分钟。我们这个系列还有三堂课，可能年底或者应该就结束，所以一月的时候会有一个空档，我们在二月会有另外一个系列西敏信仰告白，但是一月的时候，所以大家可以祷告，或者你们有，我们可能有个 mini series， 就是一个小的系列，看大家有什么大家觉得我们可以讨论的，可以在一月的时候可以让我知道，然后我们可以，然后你也可以祷告，思想我们这个系列要结束。OK， 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位全备的上帝，而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也是全备的恩典，不外乎就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而他的圣灵又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可以呼喊阿爸父，让你的圣徒总是理解这恩典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全备，以至于我们就不偶像崇拜，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以你为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